娘亲，二姑娘提二三 斤。妈，拿去。 啊！快快快快快！小姑娘，这是什么？ 茴香、蒜蒂、凤蜜、黄连。 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？ 你就听了。 讲，直接睡觉。小姑娘，这四味药材嘛，我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还要零点四味，啊？ 请讲。 听了。装的是药， 哎呀！哎，赵四， 你， 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，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？嗯，说，嗯嗯 嗯，哈哈哈哈，就算是药材，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玩啊？ 葫芦虽小，万用俱全。 好，好一个万用俱全！如此，贫道还要点天上四味。 这， 嗯， 你点吧。 你就听了。 Bye. 师傅，你说天他得天，你说地他得地，你对又对不过他，难又难不倒他，我看你啊，还是顺步转舵吧。 哎，不是，我也是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，还算什么八斗神仙？收了，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枚，谅他也说不出口。 姐，黄鼠狼方救命屁，就看这一哈子喽。 小姑娘，琳达还要点上四位。 怎么，你还要再点呢？ 怎么样啊？ 你点。 你听。 你点。 如此， 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。 Mm-hmm.